资治通鉴卷第157，梁冀十三，高祖武皇帝十三。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，大赦改元。是日，魏文帝即位于城西，大赦改元大同，追尊父京兆王为文景皇帝，比杨氏为皇后。为魏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先父侯莫陈月，月死，丞相太攻之不能克，与盟而罢。道元世居怀朔，与东魏丞相欢善，有母兄皆在业，由是常与欢通。太欲击之，道元率所部3000户西北渡乌兰津，抵灵州。灵州刺史曹尼资送至云州，欢闻之，遣资粮迎候，拜车骑大将军。道元至晋阳，欢使闻孝武帝之丧，其请举哀致服。东魏主使群臣议之，太学博士潘崇和以为，君欲臣不以礼则无反服，是以汤之民不枯竭，周武之民不服纣。国子博士魏继龙、李同轨义以为，高后于永熙离绝魏章，宜魏之福。东魏从之。魏萧纪大将军宜同三司李虎等招谕费野头之众，与之共攻灵州。凡四旬，曹尼请降。即有魏晋丞相略阳公泰为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封安定王。太故辞王爵及录尚书，乃封安定公。以尚书令胡思春为太保，广平王赞为司徒。乙卯，魏主立妃以服侍为皇后，子清为皇太子。后人数节俭，不妒忌，帝甚重之。姬胡刘礼生自孝昌以来自称天子，改元神家，居云阳谷，谓之边境常被其患，谓之胡荒。人虚，东魏丞相欢袭击，大破之。渤海世子成通于欢切政事，欢归，一必告之，二必为政。欢帐城100而忧之，楼飞亦隔绝不得见。欢纳魏敬宗之后而诸事，有宠，生子忧，欢欲立之，常求救于司马子如。子如入见欢，委为不知者，请见楼妃。欢告其故，子如曰：萧难一通子如妾，此事正可掩覆。非世王结发妇，常以父母家财奉王，王在怀朔备帐，备无顽皮，非昼夜共事。后必葛贼，同走兵州，贫困，非然马使自作靴，恩义何可忘也？夫妇相宜，女配至尊，难成大业。且楼将军之勋，何宜摇动？一女子如草芥，况必言不必信也。欢因使子如更居之， 子如见成，由之曰：“男儿何意畏威自污？”因教二婢反其辞，挟告者自缢，乃起欢曰：“果虚言也。”欢大悦，召娄妃及城。妃遥见欢，一步一叩头，常且拜且进，父子夫妇相弃，复如初。欢置酒曰：“全我父子者，司马子如也。”赐之黄金130斤。甲子，为以广陵王辛为太傅，仪同三司莫其寿洛干为司空。己巳，东魏以丞相欢为相国，假黄钺，书礼，故辞。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大都督窦泰、泰州刺史韩轨等攻潼关，为丞相泰军于霸上。子如与轨回军，从蒲津萧纪攻化州，使修城未毕，梯已城外，壁小，东魏人乘梯而入。刺史王丕卧尚未起，闻阁外汹汹有声，坦身露迹图险，持白挺大呼而出。东魏人见之惊却，丕逐至东门，左右稍急，合战破之。子如等遂隐去。二月辛巳，上巳明堂，壬午，东魏以咸阳王坦为太傅，西河王从为太尉。东魏使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发10万夫撤洛阳宫殿，运其材入邺。丁亥，上耕吉田。东魏仪同三司娄昭等攻兖州，樊子胡使前交州刺史严思达守东平，昭攻拔之，遂引兵围峡丘，久不下。昭以水灌城，己丑，大野拔见子胡济事，因斩其首以降。使子胡以众少，西驱老弱为兵。子胡死，各散走。诸将劝娄昭进补诸之。昭曰：“此州不幸，横被残贼，岂望官军以救涂炭？今复诸之，民将谁诉？”皆舍之。戊戌，司州刺史陈庆之伐东魏，与豫州刺史姚雄战，不利而还。三月辛酉，东魏以高盛为太尉，高敖曹为司徒，济阴王辉业为司空。东魏丞相欢唯与刘礼生约和，许以女弃其太子。李生不设备，欢举兵袭之。辛酉，李生北部王斩李生首以降，于众复立其子南海王。欢进击擒之，俘其皇后诸王公卿以下400余人，华夷50000余户。人参欢入朝于邺，以孝武帝后弃彭城王韶。魏丞相泰以军旅未息，利民劳弊，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辨识世志者，为24条新制， 奏行之。太用武功苏绰为行台郎中，居岁余，太谓之知也，而台中皆称其能，有一事皆就决之。太与仆射周惠达论事，惠达不能对，请出议之。出以告绰，绰谓之驱楚，惠达入白之。太称善曰：“谁与卿为此意者？”惠达以绰对，且称绰有王佐之才。太乃擢绰为著作郎。太与公卿如昆明池观鱼，行至汉故仓池，故问左右，莫有知者。太召绰问之，俱以状对。太曰：“因问天地造化之始，历代兴亡之际。”绰应对如流。太与绰并马徐行，至迟竟不涉王谷而还，遂留绰至夜，问以正事，卧而听之。绰指臣为治之要，太起整衣微坐，不觉昔之前席，与遂答属不厌。结招为周惠达曰：“苏绰真奇事，吾方任之以政。”即拜大行台左丞，参点机密，自是宠遇日隆。绰使至文案常侍诸出莫入及记账户籍之法，后人多尊用之。东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，代侯渊。渊既使周任而惧，行及广川，遂反。夜袭青州南郭，劫掠郡县。夏四月，丞相欢使济州刺史蔡俊讨之，渊部下多叛，渊欲南奔，于道为卖浆者所斩，送首于邺。袁庆和攻东魏城府，丞相欢遣高敖曹率三万人驱相，窦泰率三万人驱城府，侯景率三万人驱彭城，以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，节度诸军。五月，魏加丞相太柱国。袁庆和引兵比东魏南兖州，东魏洛州刺史韩贤拒之。六月，庆和攻南顿，豫州刺史姚雄破之。秋七月甲戌，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聂贤为太尉，莫其受洛干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玉乐公为司空。益州刺史鄱阳王范、南凉州刺史樊文赤合兵为禁兽，为东益州刺史傅敬和来降。范辉之子，敬和树衍之子也。为下诏属高欢二十岁，且曰：“朕将亲总六军，与丞相扫除凶丑。”欢意移席于魏，为宇文黑塔胡思春为逆徒，且言：“今分命诸将领兵百万，克其西逃。”东魏遣行台袁彦及袁庆和，或告东魏司空及殷王辉业与骑兵尚书薛处二余位。八月辛卯， 直送晋阳，皆免官。甲午，东魏发民76000人做新工于邺，使仆射高隆之与司空昼曹参军辛术共迎之，驻邺南城州25里。术琛之子也。赵刚自蛮中往见东魏东荆州刺史赵俊、李敏，劝令复魏，敏从之。刚由是得至长安，丞相泰以刚为左光禄大夫。刚睡泰召贺拔胜、独孤信等于梁，太史刚来请之。九月丁巳，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旭为司空。冬十月，魏太师上党文宣王长孙志卒。为秦州刺史王超氏，丞相太之内兄也，骄而独获。太奏请家法，诏赐死。11月丁未，侍中中尉将军徐勉卒。勉虽骨梗不及范云，亦不阿谀苟合，故梁氏言贤相者称范徐云。癸丑，东魏主祀元丘。甲午，东魏昌河门灾，门之出城也，高隆之乘马远望，谓其将曰：“西南独高一寸。”良之果然。太傅卿人心急，自矜其巧，不肯改。隆之恨之，致是赠于丞相欢曰：“心急前通西魏，令人故烧之。”欢斩之。北凉州刺史兰心引兵攻南郑，为凉州刺史袁罗举州降。东魏以丞相欢之子杨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太原公。杨内明觉而外如不讳，兄弟及众人皆嗤鄙之，独欢异之。为长史薛处曰：“此而时虑过无。”幼时，欢常欲观诸子一时，使各置乱思，杨独抽刀斩之，曰：“乱者必斩。”有各配兵四出，使都督彭乐率甲骑为攻之，兄长等皆不挠。杨独乐众与乐相隔，乐免咒言情，由秦之以献。初，大行台右丞杨殷从兄，齐州刺史右卿，以直言为孝武帝所杀。因同列郭秀害其能，恐之曰：“高王欲送卿于帝所。”因惧，便姓名逃于田横岛。久之，欢闻其尚在，召为太原公、开府司马，请之，复为大行台右丞。12月甲午，东魏文武官量士几路，魏以念贤为太傅，河州刺史梁景瑞为太尉。是岁，濮阳妖贼先于琛改元上苑，有众万余人。濮阳内史吴俊、陆湘讨秦之，按至党羽，无滥死者。民歌之曰：“ 先于平后善恶分，民无枉死赖陆军。柔然投兵可汗求婚于东魏，丞相欢以长山王妹为兰陵公主，弃之。柔然朔亲魏，魏使中书舍人库迪志放使至柔然，与约和亲。由是柔然不复为寇。二年春正月辛亥，魏寺南郊，改用神元皇帝佩。甲子，东魏丞相欢自将万骑袭魏夏州，身不火食，四日而至，复朔为梯，夜入其城。秦刺史胡拔额弥突因而用之，留都督张琼将兵镇守，迁其部落五千户已归。为灵州刺史曹尼与其婿凉州刺史普勒刘封复叛降东魏，魏人为之，水灌其城，不没者四尺。东魏丞相欢发阿志罗三万骑进渡灵州，绕出魏师之后，魏师退，欢率骑迎泥及封，拔其一户五千已归，以封为南汾州刺史。东魏加丞相欢九锡，故让而止。上谓文帝作黄基寺以追服，命有司求良才，屈阿洪氏自襄州买聚财东下。南京校尉孟少卿欲求妹于上，诬洪氏为劫而杀之，没其财以为嗣。二月乙亥，上耕吉田。东魏渤海世子成年十五，为大行台滨州刺史，求入夜辅朝政，丞相欢不许。丞相主簿乐安孙谦为之请，乃许之。丁酉，以成为尚书令，加领军，京畿大都督。魏朝虽闻其气时，犹以年少欺之，既至用法严峻，事无宁治，中外震肃。引兵州别驾崔仙为左丞、吏部郎，亲任之。司马子如、高季氏召孙谦聚饮，醉甚而卒。丞相欢亲令其丧，子如叩头请罪。欢曰：“卿折我右臂，为我求可待者。”子如举中书郎未收，欢以收为主簿。收，子建之子也。他日，欢谓季氏曰：“请印杀我孙主簿，未收至文书不如我意。司徒常称一人紧密者为谁？”季氏以司徒季氏广宗陈元康对曰：“是能夜中安书快吏也。”召之，一见即受大丞相公曹，掌机密，迁大行台都官郎，时军国多务。元康问无不知，欢获出，临行留元康在后，马上有所号令九十余条，元康屈指数之，尽能记忆。与公曹平原赵彦深同知机密，时人谓之陈赵。 而元康世居赵前，性又柔谨，欢甚亲之，曰：如此人诚难得，天赐我也。燕身名隐，以自行。东魏丞相欢令阿志罗逼为秦州刺史莫其普，欢以重应之。三月戊申，丹阳陶弘景卒。弘景博学多异能，好养生之术，视其为奉朝请，弃官隐居茅山，上早与之游，即即位，恩礼甚笃，每得其书焚香前寿，屡以手敕招之，弘景不出。国家没有吉凶征讨大事，无不先咨之。月中常有数信，时人谓之山中宰相。江末为诗曰：以府任散淡，评书作论空，起悟朝阳殿，遂作单于公。时士大夫静谈玄理，不习武事，故弘景师及之。贾寅，东魏以华山王志为大司马，魏以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司徒，莫其洛为太宰。夏四月乙未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。尚书右丞考成江子嗣上封事，即言政治得失。五月癸卯，诏曰：古人有言，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，朕有过失，不能自觉，将子嗣等封事所言，尚书可实加简括，于民有度患者，宜速详起。戊辰，东魏高盛卒。魏乐乐公卒。魏秦州刺史莫其普与其子太宰洛、滨州刺史吃干保乐、右卫将军破六韩长及都将300人奔东魏，丞相太轻骑追之，至河北1000余里，不及而还。秋七月庚子，东魏大赦。上代魏降将贺拔胜等甚厚，上请讨高欢，上不许。上等思归，前荆州大都督抚宁使宁谓胜曰：诸意言于良主，无不从，请后节之。胜从之。上许上宁及卢柔皆北还，亲见之于南苑。胜怀上恩，自是见禽兽南向者，皆不赦之。行至襄城，东魏丞相欢遣侯景以轻骑邀之，上党弃舟自山路逃归，从者洞内，到死者太半。既至长安，亦却谢罪。魏主执圣手，虚兮曰：圣于波月天也，非卿之咎。丞相太引卢柔为从事中郎，与苏绰对掌机密。九月壬寅，东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都诸将入寇，魏以扶风王福为司徒，胡思春为太傅。 冬十月乙亥，召大举伐东魏。东魏侯景将兵七万寇楚州。鲁刺史桓和进军淮上。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击破之。景气辎重走。十一月己亥，罢北伐之师。魏复改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，道武皇帝为列祖。十二月，东魏以兵州刺史玉景为太保。人参，东魏遣使请和，上许之。东魏清河文宣王胆卒。丁丑，东魏丞相欢督诸军伐魏，遣司徒高敖曹去上洛，大都督窦泰去潼关。癸未，东魏以咸阳王坦为太师。是岁，魏关中大饥，人相食，死者十七八。三年春正月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东魏丞相欢军蒲坂，造三浮桥，欲渡河。魏丞相泰军广阳，谓诸将曰：“贼己无三面，作浮桥以示必渡，此欲坠吾军，使窦泰得西入耳。”欢自起兵以来，窦泰常为前锋，其下多锐卒，屡胜而骄，今袭之必克。克泰，则欢不战自走矣。诸将皆曰：“贼在近，舍而袭远，托有搓跌，悔何及也？不如分兵御之。”丞相泰曰：“欢再攻潼关，吾军不出霸上，今大举而来，魏吾亦当自守，有轻我之心，乘此袭之，何患不克？贼虽作浮桥，未能进渡，不过五日，吾取窦泰必矣。”邢台左丞苏绰、中兵参军代人达西武亦以为然。庚戌，丞相泰还长安，诸将亦由一同。丞相泰引其计，以问卒子执事郎中身。身曰：“窦泰欢之骁将，今大军攻蒲坂，则欢据守而泰救之，吾表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不如选轻锐前出小关，窦泰躁急，必来决战。欢持重未及救，我急击泰，必可擒也。擒泰，则欢势自举，回师击之，可以决胜。”丞相泰曰：“此无心也。”乃生言欲保陇右。辛亥，夜未主而前军东出，癸丑旦至小关。窦泰促闻军至，自封陵渡。丞相泰出马木泽，及窦泰大破之，士众皆尽，窦泰自杀，转守长安。丞相欢以合兵帛不得复救，撤浮桥而退。仪同代人薛孤言为殿，一日着十五刀折，乃得免。丞相泰亦引军还。高敖曹自商山转窦而进，所向无前，遂攻上洛。郡人全月及地猛掠，与顺阳人杜竹等谋翻城应之。洛阳刺史全起知之， 杀越及猛掠。杜竹走归敖曹，敖曹以为向导而攻之。敖曹被刘使通中者三，允爵良久，复上马，免胄巡城。起固守荀彧，二子元礼、仲尊力战拒之。仲尊伤目，不堪复战，城遂陷。其见敖曹曰：“吾力屈，非心服也。”敖曹以杜竹为洛州刺史。敖曹疮甚，曰：“恨不见季氏做刺史。”丞相欢闻之，即以季氏为济州刺史。敖曹欲入蓝田关，欢使人告曰：“窦太君末，人心恐动，宜速还。路险贼胜，拔身可也。”敖曹不忍气重，力战全军而还，以全起、全元礼自随。全仲尊以伤重不行，起私戒二子曰：“吾余生无己，汝曹才气足以立功，勿以吾在东，遂亏臣节。”元礼余路投还，全度虽皆为土豪，乡人轻度而重权。元礼仲尊因结豪幼，袭逐杀之，未以元礼世袭洛州刺史。二月丁亥，上耕吉田。己丑，以尚书左仆射何敬荣为中权将军，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左仆射，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。为怀礼获神玺，大赦。三月辛未，东魏遣七弟神主入新庙，大赦。为胡思春卒。夏五月，魏以广陵王欣为太宰，贺拔胜为太师。六月，魏以扶风王福为太保，梁景瑞为太傅，广平王赞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武川王蒙为司空。东魏丞相欢由汾阳之天池得其实，引起成文曰：“六望三川。”以问邢台郎中杨修之，对曰：“六者大王之字，望者当望天下，何洛伊为三川，经未洛亦为三川。大王若受天命，终应言有关洛。”欢曰：“世人无事常言我反，况闻此乎？甚勿妄言。”修之，故之子也。邢台郎中中山杜弼常见劝欢受善，欢举杖击走之。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协来聘，以吏部郎卢元明、通直侍郎李业兴复之。协平之孙，元明敞之子也。秋七月，协等至健康，上引荐与语应对如流。协等出，赏目送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朕今日欲情敌，清备常言北间全无人物，此等何自而来？”是时腋下言风流者，以协及陇西李神俊、范阳卢元明、 北海王元景、弘农杨尊彦、清河崔善为首，神俊名挺，宝之孙，元景名新，献之曾孙也，皆以自行。善灵之子也。时南北通好，勿以俊逸相夸，贤命皆克，必尽一时之选。无才地者，不得欲焉。每两始至夜，夜下谓之清动。贵圣子弟盛世俱观，礼赠优渥，管门成事。宴日，高成常使左右搀之，一言至盛，成谓之抚掌。未使至健康亦然。独孤信求北还，上许之。信父母皆在山东，上问信所事，信曰：事君者不敢顾私亲而怀二心，上以为意，礼送甚厚。信与杨忠皆至长安，上书谢罪，谓以信有定三京之功，迁骠骑大将军，加侍中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于官爵如故。丞相太爱杨忠之勇，留至帐下。魏宇文深劝丞相太娶恒农。八月丁丑，太率李泌等十二将伐东魏，以北雍州刺史于锦为前锋，攻盘豆，拔之。戊子，至恒农，庚寅，拔之。秦东魏陕州刺史李辉伯，扶其战士八千。使河北诸城多赴东魏。左丞杨表自言傅猛常为少郡白水令，知其豪杰，请往说之，以取少郡。太许之。表乃与土豪王富廉等举兵，收少郡守程宝及县令四人，斩之。表富廉为郡守，遣谍税御东魏城堡，旬月之间归附甚重。东魏以东雍州刺史司马公镇正平，司空从事中郎闻喜陪岁欲攻之，公弃城走。太以杨表行正平郡事。上修长干寺阿育王塔，出佛爪发舍利。辛卯，上姓寺，设无碍石，大赦。九月，柔然为魏亲东魏三堆，丞相欢击之，柔然退走。邢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，言于丞相欢，请治之。欢曰：必来，我欲耳。天下贪污习俗已久，今都将家属多在关西，宇文黑塔常相招诱，人情去留未定，江东富有吴翁萧衍，专是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征硕所在。我若急正纲纪，不相假借，恐都将尽归黑塔，世子西奔萧衍，人物流散，何以为国？尔以少待，吾不忘之。欢将出兵拒魏，杜弼请先除内贼。欢问内贼为谁，弼曰： 主勋贵掠夺百姓者是也。欢不应，使军士解张弓助矢，举刀暗槊，夹道罗列，命毕冒出其间，毕战栗流汗。欢乃徐谕之曰：“矢虽助不射，刀虽举不击，槊虽按不刺，尔犹亡魂失胆。诸勋人身犯锋敌，百死一生，虽获贪鄙，所取者大，岂可同之常人也？”必乃顿首谢不及。欢每号令军士，常令丞相主代郡张华元宣之。其欲鲜卑则曰：“汉民是汝奴，夫为汝耕，父为汝织，叔汝素帛，令汝温饱，汝何谓灵之？”其欲华人则曰：“鲜卑是汝作客，得汝一壶粟一匹绢，为汝鸡贼，令汝安宁，汝何谓极之？”使鲜卑共卿华人，为旦高敖曹。欢号令将士常鲜卑语，敖曹在列，则谓之华言。敖曹反自上洛，欢复以为军司大都督，统76都督，以司空侯景为西道大行台，与敖曹及行台任祥、御史中尉刘贵、豫州刺史姚雄、冀州刺史莫其洛同治兵于虎牢。敖曹与北豫州刺史郑延祖握槊，贵召延祖，敖曹不识遣，加其使者。使者曰：“加则易，脱则难。”敖曹以刀就加稳之，曰：“有何难？”贵不敢叫。明日，贵与敖曹坐，外白至和一夫多溺死。贵曰：“一前汉随之死。”敖曹怒，拔刀斫贵。贵走出还营，敖曹鸣鼓会兵，欲攻之。侯景、莫其洛共解狱，久之乃止。敖曹常诣相府，门者不纳。敖曹引弓射之，缓之而不责。闰月甲子，以武陵王纪为都督义梁等13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。东魏丞相欢将兵20万自湖口趋蒲津，使高敖曹将兵3万出河南，使关中基魏丞相太所将将士不满万人，管谷于横农50余日，闻欢将济河，乃引兵入关。高敖曹遂为横农。欢右长史薛处言于欢曰：“西贼连年积谨，故冒死来入陕州，欲取仓粟。今敖曹已为陕城，粟不得出，但治兵诸道，务于野战，必及麦秋，其民自应饿死。保具黑塔，何忧不祥？愿勿渡河。”侯景曰：“今兹举兵，形势极大，万一不捷，猝难收敛。不如分为二军，相继而进。前军若胜，后军全力；前军若败，后军乘之。”欢不从，自蒲津济河。 丞相太遣使借华州刺史王皮，皮遇使者曰：“老皮当道卧，何子哪得过？”欢至平邑城下，谓皮曰：“何不早降？”皮大呼曰：“此城是王皮冢，死生在此，欲死者来。”欢之不可攻，乃射落，均于许元熙。太至渭南，整诸州兵皆未会，欲进击欢，诸将以众寡不敌，请待欢更息以观其势。太曰：“欢若至长安，则人情大扰，今及其远来心志可击也。”即造浮桥于渭，领军士积三日粮，轻骑渡渭，辎重自渭南加渭而西。冬十月壬辰，太至沙苑，举东魏军60里，诸将皆惧。宇文深独贺，太问其故，对曰：“缓镇抚河北，甚得众心，以此自守，未亦可图。今悬师渡河，非众所欲，独欢耻师窦太刚愎而来，所谓奋兵，可一战擒也。势力昭然，何谓不贺？愿假身一劫，发王皮之兵，邀其走路，使无疑类。”太遣虚昌献公达西武搀欢军，武从三骑，皆晓欢将士衣服。日暮，去营数百步下马，前听得其军号，因上马立营，若警夜者，有不如法，往往踏之，拒之敌之情状而还。欢闻太至，鬼寺引兵会之，后继告欢军且至。太召诸将谋之，开府仪同三司李弼曰：“彼众我寡，不可平地制阵。此东10里有魏区，可先据以待之。”太从之，背水东西为阵，李弼为右据，赵贵为左据，命将士皆掩戈于尾中，曰闻鼓声而起。不时，东魏兵至魏区，都督泰安胡律羌举曰：“黑塔举国而来，欲一死绝，譬如治狗，或能噬人。且魏区委身土佞，无所用力，不如还与相持，密分精锐，静掩长安。巢穴既清，则黑塔不战成秦矣。”欢曰：“纵火焚之，何如？”侯景曰：“当生擒黑塔以示百姓，若众中烧死，谁复信之？”彭乐上气请斗曰：“我众贼寡，百人擒一，何忧不克？”欢从之。东魏兵望见魏兵少，张进击之，无复行列。兵将交，丞相太鸣鼓，士皆奋起。于锦等六军与之合战，李弼率铁骑横击之，东魏兵终决为二，遂大破之。李弼地瓢，身小而勇，每跃马陷阵，隐身鞍甲之中，敌见皆曰：“必此小儿。”太叹曰：“ 胆绝如此，何必八尺之躯？征虏将军武川耿令贵杀伤多，甲长尽赤。太曰：观其甲长，足知令贵之勇，何必数及？彭乐长醉深入魏阵，魏人刺之，长出，纳之复战。丞相欢欲收兵更战，使张华元以部立营点兵，莫有应者。还白欢曰：众进去，营皆空矣。欢犹未肯去。傅成侯胡律金曰：众心离散，不可复用，宜急向河东。欢拒安未动，今以鞭伏马，乃驰去。夜渡河，船去岸远，欢跨橐橐救船，乃得渡。丧甲士八万人，弃铠仗十有八万。丞相泰追欢至河上，选留甲士二万余人，于西纵归。都督李牧曰：高欢破胆矣，速追之，可获。泰不听，还军渭南，所征之兵辅至，乃于战所人直柳一株，以经武功。侯景言于欢曰：黑塔新盛而骄，必不违背，愿得经济二万，竟往取之。欢以告楼飞，飞曰：设如其言，景岂有还礼？得黑塔而失景，何利之有？欢乃止。魏加丞相泰柱国大将军，李弼十二将皆尽爵增邑有疵。高敖曹闻欢败，是横农退保洛阳。即有魏邢台公景寿等向洛阳，东魏洛州大都督韩贤击走之，州民韩木兰作乱，贤击破之。义贼逆师间，贤自暗检收铠甲，贼虚起着之，断颈而卒。魏复遣邢台平邑王济海与独孤信将部骑二万驱洛阳，洛州刺史李显驱三京，贺拔胜李弼为蒲坂。东魏丞相欢之西伐也，蒲坂民敬真为其从祖兄降曰：高欢破竹胜于天下，忠义之士皆欲自任于其父，今又昌兵西上，吾欲与兄起兵断其归路，此千载一时也。降从之，纠合乡里，数日有众万余。会欢自沙苑败归，降真率众邀之，斩获甚众。贺拔胜李弼至河东，降真率伊氏等六县十余万户归之。丞相泰以真为平阳太守，降为邢台郎中。东魏秦州刺史薛崇礼守蒲坂，别驾薛善崇礼之族弟也，言于崇礼曰：高欢有逐君之罪，善与兄舔衣冠絮鱼，侍贺国恩，今大军已临，而犹未高氏固守，一旦呈现，韩守送长安，属为逆贼，死有余愧，即今归款，犹为欲也。 崇礼犹豫不决，善与族人斩官纳卫师，崇礼出走追获之。丞相太进军蒲坂，略定焚将。凡薛氏欲开城之谋者，皆赐五等爵。善曰：“悖逆归顺，臣子长节，岂容何门大小俱刀锋役？与其地甚，故辞不受。”东魏行晋州事封祖业弃城走，仪同三司薛修义追至洪洞，说祖业还守，祖业不从，修义还据晋州，安吉固守。魏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引兵至城下，修义开门伏甲以待之，子彦不测虚实，遂退走。丞相欢以修义为晋州刺史。独孤信至新安，高敖曹引兵北渡河，信逼洛阳，洛州刺史广阳王湛弃城归业，信遂据金庸城。孝武之西迁也，散骑常侍河东裴宽谓朱棣曰：“天子既西，吾不可以东赴高氏。”率家属逃于大石岭。独孤信入洛，乃初见之，时洛阳荒废，人事流散，唯河东柳球在阳城，裴邹之在颍川。信俱征之，以球为行台郎中，邹之为开府署。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执刺史田契，举城降魏。魏都督梁炯入据其城，前通直散骑侍郎郑维起兵陈留，攻东魏凉州，执其刺史陆永吉，前大司马从事中郎崔彦穆攻荥阳，执其太守苏书，与广州长史刘志皆降于魏。魏先户之子也。丞相太以伟为北徐州刺史，彦穆为荥阳太守。十一月，东魏行台任祥率都将姚雄、赵玉、释云宝攻颍川。丞相太使大都督宇文贵、乐陵公辽西宜丰将部骑二千救之，军至阳翟，熊等军已去颍川三十里，降率众四万继其后。诸将咸以为彼众我寡，不可争锋。贵曰：“熊等未无兵少，必不敢进，彼与任祥合兵攻颍川，诚必危矣。若贺若统陷没，吾辈作此何为？今进据颍川，有城可守，又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”遂急趋据颍川，备城为阵以待。熊等至，合战大破之。熊走，赵玉请降，俘其士卒万余人，悉纵遣之。任祥闻雄败，不敢进。贵与宜丰、乘胜逼之，祥退保渊陵。贵追及，击之，祥军大败。释云宝杀其扬州刺史那春，以州降魏。魏以贵为开府仪同三司。 释云宝、赵玉为车骑大将军，都督杜陵为校宽，攻东魏豫州，拔之，执其邢台冯雍。校宽名叔玉，以自行。丙子，东魏以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莫其普为太尉，司农张乐高等聘于东魏。十二月，魏邢台杨白驹与东魏扬州刺史段粲战于了悟，魏师败绩。魏荆州刺史郭鸾攻东魏东荆州刺史清都慕容衍，衍昼夜拒战二百余日，乘舰出击鸾，大破之，使河南诸州夺失守，为东京获权。河间行摩纳、范阳卢仲礼、仲礼从弟仲玉等皆起兵海虞以应魏。东魏济州刺史高季氏有步驱千余人，马八百匹，铠仗皆备。濮阳民杜陵春等为盗，聚众近万人，攻城飘也。季氏遣骑三百，一战擒之，又击阳平贼陆文图等，悉平之。于是远近肃清。或谓季氏曰：“濮阳阳平乃畿内之郡，不奉诏命，又不亲近，何急而使私军远战？万一失利，岂不获罪乎？”季氏曰：“君何言之不忠也？我与国家同安共危，岂有见贼而不讨乎？且贼之台军猝不能来，又不宜外州有兵击之，长其无备，破之必矣。以此获罪，无义无恨。”